电台八位好声音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9月23日上午10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乔子，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神，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嘿，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我们的相声爱好者一起通过相声作品啊，缅怀周五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常宝华先生。在常宝华先生留下的作品录音当中呢，我们听到比较多的呢，都是他和自己的侄子常贵田先生啊合作一起表演相声作品。当时呢，两个人都是海政文工团的相声演员。其实呢，常宝华先生啊是一位捧逗俱佳的相声前辈名家。在晚年的时候呢，常宝华先生啊和赵世忠先生一起合作呀，录制了一些非常优秀的传统相声作品。我们今天呢，在节目的开始，首先来和您分享几段这一时期的作品。我们先来欣赏常宝华先生和赵世忠先生合说的传统相声《当行论》。 有这么一句话呀， 什么话？ 万般不可，力不干。 哎，那倒是。 什么是力不呢？ 力不就是外行啊。 不懂不行。 对， 节假日您要上汽车，您就小心扒手吧。 哎，小偷。 您看那扒手那是练出来的。 是吗？ 多熟练呢。一不留神钱包没了。哟，上回我坐那汽车，遇见一个外行 小偷啊， 不熟练。我一上去他这手伸进来了。 是吗？ 手伸进来挺快啊。他一拿我那钱包他紧张了。在我兜里边直哆嗦呀。 啊， 他就这模样。 好， 这下您说我能看不见吗？ 就是啊， 一把我就给他拽住了。 那还不拽住？ 什么意思？你要干什么？他说那句话我都乐了。 那他说什么呢？ 那什么，我暖和暖和 啊。有在人家兜里暖和吗？ 这都不像话。 就是， 是不是啊？我们今天要给您说一个什么叫切当行。就是说这个开当铺，占栏柜这个，这就是一个外行。 是吗？ 哎，有人就说什么叫当铺啊？现在我们也有啊，叫典当啊。 现在典当行 啊，我要一说呢，您就勾起回忆来了。 对对对， 都看过那个大宅门吧？ 啊，看过。 是不是啊？我们哥俩呢都是经过旧社会过来的。大宅门深宅大院我们都进去过。 是啊， 那叫什么澡堂会 啊？座堂会 是不是啊？ 对， 给人演出啊。四星高娃演那叫什么呢？白二奶奶。 对对对， 那样的人物我们见过。 见过。 那是女强人呢。 啊， 还有那白景琦。 白景琦 那样的人物见过。 啊，对， 尤其那白景琦那叔叔那样人物见得多了。 是吗？ 白景琦他妹妹 啊， 爱上一个唱戏的。 对， 爱个死去活来 啊。 哎呀，我是一个没遇到啊。 你还见识这？ 我要遇到，你说我能让他着急吗？ 啊，什么岁数了？ 哎，有这么一集，你明白吗？ 啊，哪 就是那个白景琦要到这个当铺啊， 啊， 用俩钱儿， 恶作剧啊，里边什么都没有啊。 哦，那什么呀？ 结果就往那一放，要用百十来两。 嚯， 人家不容分说，怎么样？把钱给他了。 给了， 有这一提吧？ 啊，有这提啊。 那你说为什么要给他？ 为什么要给他呀？ 嗯， 哎，这我明白。 什么？ 因为当铺啊，主要吃的是利息。 这您算说对了。 他得给出力， 人家吃的就是大宅门。 对， 你像那大宅门，啊，什么叫金银首饰啊？啊，什么叫珠宝玉器？那有的是啊。 感情， 人家就一个钻石戒指，人家放在这个当铺里边，您说这每月得付多少利息？ 就是 人家那钻石戒指能小得了吗？ 小不了， 起码也得这么大 啊， 这么大个儿吧。 哎，我你伸缩性也太大了， 是不是啊？你说过去那个当铺啊， 嗯， 它也分多少种， 哦， 有大当铺、小当铺，当铺里边还要分成什么大柜、二柜、三柜、四柜。 哦，哎，这个大柜是干什么的？ 大柜啊， 啊， 什么叫金银财宝啊？值钱的东西啊，那都是大柜。 哦，他收。 哎， 那么二柜呢？ 二柜就是什么皮袄啊，大衣啊，手表啊，值点钱比那差点二柜。 哦，那三柜呢？ 三柜就更差了。 那三柜是 普通的家庭，家里面有一点困难，到那儿换几个钱，当点什么旧衣服，什么旧家饰。这就是三贵的事情 哦。 哎，我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啊？ 怎么回事？ 就是我父亲呢，他也曾带我到当铺去过。 哦，也当过当。 那当过当啊， 哦， 你看那个时候我们当当啊，我记得那个柜台这么老高 啊。对对对， 是不是啊？ 这我知道。 什么意思啊？ 啊，这是说呀，是这个光绪26年呢，抢当铺给抢怕了。 哦， 所以他把这柜台呀，抬高了，怕人抢。 那个那个都是这么高。 对对对， 那个掌柜的嘛，居高临下。 嗯， 我父亲呢当了一个什么，是我爷爷留下的大麦穗皮袄。 哦， 您说那是多值钱呢？ 是 啊，搁的当铺可就不值钱了 啊。 先生，您给我看看这个。 哦，当这个。 哎，他是翻过来调过去。 嗯， 看这件皮袄。 是啊， 当多少？ 这么长的声儿， 你说为什么这么长声儿啊？ 吃惯了抻条面子， 你没听说过？这就是行业 啊， 他不懂 啊， 行业的一种习惯。 哦， 他呀，用这种长声音呢， 嗯， 就是等着那账房先生要写那个当票。 哦， 啊，你去当当去吧，不得给你个当票吗？ 对呀。 哎，这个当票呢，不能用铅笔，更不能够用这个钢笔。 那用什么？ 要用毛笔写。 哦，毛笔字。 哎，它是专门呢有一种这个专用笔。 是是。 哎，写出来你都不认识 啊。啊，半拉字。 哎，当多少？ 这拉长声。 我父亲一想，哎呀，那是麦穗儿啊，挺值钱的呀。 是啊。 得了，您给我当10块。 不多。 10块是什么呢？ 嗯， 就指着银元。 哦，现大洋。 哎，要当10块钱。 嗯嗯， 10块不要 啊。 5块 才当5块钱。 当10块给5块。 嘿， 我父亲一想，正在用钱的时候，得了，当了吧。 还没办法， 当了。多好的东西他也要包贬包贬 啊。这是他毛病。 这不是毛病 啊， 到时候一熟的话，他万一要有点损失呢，他就不负这个责任。 哦，这么回事。 他包贬的也太不像话了。 那他怎么包贬的？ 那个那什么，您就给我写5块钱。 嗯， 当了。哦，写。一说写，账房先生提起笔来，这就准备要写了。 哦哦， 嗯，老杨皮袄一件 啊。 这我爸爸就不爱听。 哼， 分明的是一个 麦穗儿 的皮袄啊。 就是。 那怎么叫老杨呢？ 嘿， 一想老杨就老杨吧。 嗯， 对不对？他这一包饼可不像话啊。 啊， 老杨皮袄一件，虫吃鼠咬，光板无毛，缺襟短袖，缺畔短扣。 嗯， 没有领子，没有下摆，没有下头。那个时候我爸爸说，不当，拿回来。 为什么？ 等熟的时候成屁股帘了。 就是 啊。 对对对， 像话吗？你说这当铺说话声音就那么长。 长。 哎， 拉长音儿， 他习惯了。他生活当中也是这样。 哦，也这样 啊。出去要想雇辆车，过去不是有那黄包车吗？ 啊，洋车。 那叫洋车呀。 啊， 他过去把那手绢拿出来先掸一掸。 先逮洋车， 他看货看惯了。哎呀，这辆洋车随地， 还是这味儿。 拉洋车这是我的，您呢？怎么要给我当出去啊？ 是啊， 拿我前门要多少？那我前门呐、您给四个钱吧。四块不要一块， 一块钱。 哎呀，您多给几毛嘛，多了不要，外带不好，回头放炮 啊！还招你惹你了？ 你说这是行业的习惯， 就是吧，老包庇、 后来我父亲跟当铺啊已经熟了。 哦， 你别说，有好处。 有什么好处？ 我有一个大爷，他没有事情干呢，结果通过我父亲呢，给他在当铺找了个事由。 哦，您大爷也是当行人、 他当然懂，他外行， 外行啊， 他就管那三柜。那三柜就一般的普通的东西呗。 是是是。 可是有一次，完了， 怎么了？ 不是外行吗？ 啊， 吃亏了，不懂啊。 哎呦， 人当这东西，他看着不懂啊。 当什么呀？ 就是啊，京剧界啊，有一位生活很困难，他把那个脑脖给当了。 哦，就那个打的镲。 哎，这还不是镲。小的叫茶、他那脑脖这么大个儿，就是那个老道，他用的那个、那个旗儿有这么大，咣咣声音很大， 是是 脑脖，您给看看这个，我大爷呢正赶在柜台上，一看，这什么呢？不知道叫什么呀？ 不认识， 当多少？ 我也这味儿 啊，您给当十块钱吧，十块不要， 多少钱呢？ 两块， 才给两块钱， 那个意思，我呀少给你，你也就不当了。 哎，对， 你要一当也麻烦，这叫什么？我叫不上来啊， 不知道。 哎，可巧这位他用钱，两块就两块吧，当了， 当了， 当了，当了这，哎呀，这叫什么呢？ 就是， 这我也得说说名字来。 当然了， 没名字怎么写当票？ 哎， 写，一说写，张凡先生准备写这当票，写，他一比划词儿来了 啊， 缺箍短派儿，铜草帽一对 啊，铜草帽一对。 哎呀，这鞋匠先生一想，怎么这那叫铜草帽啊？这真有意思。待两天又当了一个东西， 又当什么来了？ 也是京剧界用的 什么呀？ 就那单皮。 哦，就那个嘣嘣嘣那小鼓， 就那小鼓。 哦， 哎，那个两个人，您给我看看这、那个。我大爷一看，哎呀，怎么就这货呀？啊，翻过来调过去看这东西，不知道叫什么。 你瞧瞧， 哎呀，当多少？我当十块钱，不要两块， 这也两块， 他认准了两块钱了。 好， 人说两块钱两块钱吧，我当了，当了，当了，我怎么说呀、啊？这叫什么呢？ 还是不知道。 写，一说写，准备给写当票。哎呀，他翻过来这么一看呢，不是有这么一个挺大的那么一块 啊，瓦窑。 哎，词儿来了。 哦， 写乱钉攒凑，木头小皮盆一个。 啊，木头小皮盆。 这账房也乐了，这是木头小皮盆啊。 嘿， 哎呀，赶明大水缸咱也收着、啊。 就是， 这位呢生活太困难了，当完这两件东西，后来又当了一件。又考住我大爷了。 他又当个什么呀？ 这个老北京都懂，当了一什么呀？帽镜。 哦，帽镜，桌子上摆着那个。 对了，这帽镜呢，它是一种木头的。 对。 啊，就是你要出去戴上帽子往那儿啊照一照，它是一个镜子。 对对对。 这个人呢，他把这个帽镜往上边一搁呢，哎，整是他那个背儿啊，冲着我大爷。 哦。 我大爷一看就糊涂了。他怎么净这玩意儿啊？啊，这个当多少？ 还问当多少？ 这多给写点吧。您给写十五块钱，不要两块， 认准了两块。 我大爷生气，心说这什么玩意儿啊？两块啊，当了， 哎，又当了。 哎呀，当了，这是什么呢？哎，结果穿过一套，想出词来了。 哦， 因为这个当铺呢。他一进来啊，他是一个小院子，那儿有什么养鱼缸，还有影壁，影壁分两种， 哪两种？ 有的呢是那个木头影壁，有的呢是那个砖砌的一个影壁。 对对对， 他一看那影壁，他这词儿来了。 哦， 写，缺砖短瓦，木头小影壁一个。 好， 木头小影子。 这写上先生说怎么和木头小影子啊？哎呀，赶明儿咱们四个房也收着啊。刚要往下写，坏了， 怎么了？ 他这么一转呢，把这镜子呢，这面就冲我大爷了。 哦， 把当铺里边东西都给照出来了。 是啊， 我大爷又把账房先生拦住了。 别忙，还有， 还有， 那有八仙桌子一张，椅子两把，胆瓶一个，那有一人，好像是我，我怎么瞧他，他怎么瞧我？先说这我写不了了，这个、 没法写。 欣赏了这段当行论，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常宝华先生和赵世忠先生合说的传统相声《渭水河》。 哎，有人说了，说你们这个相声演员怎么在台上就像很随便似的？这是个功力啊！ 是是， 哎，我们有基本功啊！ 哎， 不是说在台上随便乱说， 没有， 想说什么说什么， 那哪成？ 那不行啊！ 对， 还有人说，那你们要忘词儿怎么办呢？ 哈，忘词儿。 一般是忘不了， 对， 忘词儿你也听不出来 啊？怎么听不出来？ 因为我们也有个暗号， 咱们有什么暗号？ 比如说我这说着说着我忘了 这什么意思？ 我这一歪嘴，他跟着就说， 对， 他这一说，我这想词儿啊， 是是， 我这一想词儿不想出来了吗？ 我知道他忘词儿， 哎，他说着说着忘了，那个，跟我一歪嘴，我也接着说。 对对 对, 对、 哎，我们俩人，观众哪知道啊？ 观众看不出来， 以为我们出洋相呢。 就是， 哎，就是说我忘了冲他一歪嘴， 哎， 他忘了冲我一歪嘴， 那咱俩要全忘了呢？ 那咱俩人就 什么毛病啊？这是 唱戏不行啊！今天演这个，明天演那个，还有那一赶三 啊！ 今天是今天晚上啊。我演三个角色， 嚯， 仨名字，你有时候还就错呀。 是啊， 有一次我听那个叫什么三国戏， 三国戏 啊， 哪出啊？ 就那个甘露寺， 哦，要叫龙凤呈祥 啊，对，那演员是花脸吗？ 啊， 他去那个孙权， 哦，孙权花脸， 一报名字把名字给忘了， 哟，忘了， 不是孙权吗？ 啊， 还不错。记住孙字了， 哦， 全字忘了。 嗨， 台上打旗儿的，你想我得告诉他呀。 嗯， 不行，他离着观众近呢。 哦， 他听不出来，观众听出来不就坏了吗？ 就是啊， 他很聪明。 他怎么着呢？ 打个手势。 怎么打手势？ 不是拿那旗子吗？挡着呢。 啊， 就这个拳头伸出来了。 这什么意思？ 没那意思，你那有孙。我这有权，这不孙权吗？ 哦，对对对， 念对了，念错了， 念错了。 俺孙锤 啊，孙锤， 这三国有孙锤啊， 哪儿找孙锤去？ 哎，有的演员忘词啊，他还真聪明 啊。 有一次我听一忘词， 什么 很有意思？ 什么戏？ 打棍出香。 哦，问桥闹鼠。 对， 打棍出香， 他演那个谁吗？范仲宇 啊，范仲宇 有那么几句唱 啊， 是才瞧过对木论，老子名叫郭登云，迈开了大步啊，朝前奔啊，我就来到此地府门。是啊， 对对对， 这才瞧不对我论。老泽名叫葛登云，老泽就是老贼呀、啊， 老贼 他要上口嘛。 对， 老泽名叫葛登云，葛登云这名字忘了， 哟，把葛登云这忘了， 说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是啊， 这演员聪明啊，本来是没有白口，加了几句白，观众还听不出来， 是吗？ 是才。瞧过对无论，那老子名叫 葛登云， 唱， 哎，这怎么意思？这是 京剧的规矩 啊！ 在台上临时发生什么问题了，或者你忘了词儿了，他这么一比划，打场面的也不打了，拉胡气的也不拉了，这叫柱头 哦，叫柱头， 他加了几句白。 怎么说的？ 老子名唱， 亲日，是差我在山中这樵夫对我说的是明明白白，我怎么一时会向他不起？ 你忘了 还想得起来啊？ 就是都忘了。 哎呀，单说是这 是 一比划呢啊，让他起家伙点儿。 起什么家伙点儿？ 这叫乱锤呀、啊！ 哦，打乱锤。 单说是这将， 这是干嘛呢？ 将在台上公开讲词儿呢， 讲词儿呢， 绕了俩圈愣没想起来。 呵， 绕到打鼓老那儿了。将，告诉我什么词儿 啊？ 打鼓的说：“那再绕一圈吧。”我也忘了。 太好，怎么这么巧啊？ 哎呀，真真的不凑巧啊！ 是不凑巧。 将，打大锣都告诉他了。哎呀，忘了名字， 可能行。 哎，对 啊。 哦，我倒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 人家告诉你可不想起来了。 就是 啊。还有一次我在山西 啊， 看了个山西梆子 啊。什么戏？ 那词儿忘得可死了。 哪出啊？ 渭水河。 哦，文王赏贤， 他演那姜子牙。 哦， 有那么两句唱嘛。 啊，哪两句？ 家住在东海岸老龙背，姓姜名尚，此次呀道号叫飞熊。 哎，有这唱， 有那么两句吧。 对对对， 家住在东海岸老龙背，姓姜名尚，字子牙，道号，道德的道，道号叫飞熊。 对， 道号叫飞熊，说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忘了。 家住在东海岸老龙背，姓姜名尚，字子牙，字子牙。 唱啊， 拉胡胡的是什么意思？ 嗯， 接着拉个冷地洞，嘿。呲呲牙， 还呲呲牙， 冷地洞，呲呲牙， 还呲牙呢？ 观众纳闷儿，什么意思？忘了。哦，他误会了 啊！他以为这是， 以为人家爱听呢， 爱听。 人一鼓掌，冲着人家，呲呲牙， 好嘛。 那边叫好。哦，好，呲呲牙，呲，谁叫好冲谁呲牙。 好， 这愣想不起来了。 这怎么 白下有一观众真急了，这站起来了。 哦， 你下去吧，我们叫的这是道好。 哦， 道好叫飞熊。 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谢谢。 欣赏了两段常宝华先生和赵世忠先生合说的传统相声作品，我们第一时段的开心茶馆呢，到这儿要先暂告一个段落了。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继续通过相声作品缅怀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常宝华先生。 在黎明，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看不清那漫漫无常，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门前这条小路就能通向安宁的家乡，他的平淡相思仍在歌唱，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唏嘘着在林中回荡。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此刻的无声的喧哗，大地被光芒照得美洋洋，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乔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了圈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来来，这儿四位。嗯。给这续水，这是囊腔，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要喝水，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啊，通过相声作品来缅怀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常宝华先生。节目的第二时段呢，我们来欣赏一段常宝华先生啊和自己的侄子常贵田先生合作表演的新时期的相声作品。他们两位啊，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的时候，在相声创作上啊，可以说是笔耕不辍，在舞台上接连为我们带来了很多到今天啊，听来仍然回味无穷的相声作品。下边呢，我们就来欣赏其中的一段。这段作品啊，叫《绝路逢生》。 谢谢。 常老 啊， 我发现您身体蛮好啊， 经常锻炼嘛， 天天练， 哎， 天天。跑跑步 不像人运动员啊，人家有规则我不懂，我这就是瞎跑玩嘛。 也打打球， 哎呦，经常打乒乓啊，什么台球、篮球、尤其那乒乓，我乒乓五四的打。玩 游泳跳水， 这差点也来玩。 跳跳高 玩， 跳跳绳 玩， 跳跳楼 玩，玩玩玩玩玩命，那个暂时还没练。这锻炼身体有练跳楼的吗？ 您不跳 啊？ 我跳，我跳。 不是你锻炼身体，你 我锻炼身体干什么？嗯，我锻炼什么身体？就我身体用锻炼吗？我就是跳楼，我要跳楼。 行了行了，怎么找 到你？我跳楼，我跳楼，我跳楼。 不用问呐，年轻人呐受了刺激了。我以为开始呢跟我谈这个锻炼身体的问题，这位要寻短见。 我跳楼， 咱得劝劝。擦擦眼泪，擦擦眼泪， 擦擦眼泪。 你呀、啊， 擦擦眼泪。 关于这个问题啊， 我擦擦眼泪。 去，擦你的， 擦我的。 嗯， 我在哪儿呢？ 哪儿呢？ 我这儿呢，对，我擦。 脸都找不着了。啊，小伙子，不要轻生啊！这个想法，这个念头不好嘛？啊？年轻人往开了想，明白吗？不懂，这叫神不守舍呀，您看见了没有？神经直升都发生了变化了，不正常了。

大伙儿一听可炸窝喽， 这就是你的行为。 哎呦，感觉你小子是这么个人的啊！哦，腰里憋个死耗子，愣出打猎的。 对， 你跳是不跳？ 对 啊，俩多钟头了， 那就跳吧你。 我们脖子都酸了啊， 对， 颈椎病都犯了。 是， 你那不跳 啊？ 我们这快成冰弩了。 那也不至于、 啊。你跳不跳吧？ 跳不跳啊？ 坦塔不是跳下来了吗？ 对啊。 招仓不是跳下来了吗？ 啊、 你也跳啊？ 哦， 还是人老大爷年高有德 哦， 过来说一句话就有分量。 老大爷说什么？ 同志们 啊， 别催他， 别催，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儿。 有道理。 嗯，俗话说得好， 什么话？ 不到火候不接锅。 哦， 催着他跳下来， 嗯、 他死的假手。 有道理， 小伙子，你别不爱听， 是 缓和缓和气氛啊。一会儿让你那未婚妻呀、啊、说两句话就完了，就、 嗯、 坡下，记住了，承认错误不现眼。 对， 揣着菜刀找领导那丢人。 是， 哎， 老大爷说得好啊， 大爷给了我个台阶儿啊， 你就下这台阶儿吧。 大爷，大爷， 怎么样？ 哎呀，您太了解我了， 受感动了。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大爷也。 是， 您就是我的爹， 爹， 您就是我的亲爹。 哟，要唱啊？ 不是，啊，心里感动啊。 哦， 大伙儿一劝， 是 我未婚妻表态了， 说什么？ 只要我改变这种做法。 嗯， 不就以往，原谅我的过去。 你看这多好啊， 当时我抱这把伞 啊， 就跟抱着美玲一样。 你应该受感动啊。行行行行了行了， 我看着大家 啊， 心里是说不出来的酸甜苦辣。 应该感激这些群众们， 这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 对吗？ 我对不起美玲， 嗯， 我对不起救我的朋友们。 是， 我向大家道歉。 这就对了，谢谢大家。 我一道歉 怎么样？ 坏了， 怎么 头重脚轻我下去？ 哎呦，你是、啊、 当时我脑袋嗡的一下、 哎、 耳朵嗖的一下，眼睛刷的一下子、 嗯、 我就这样下来了。 下来了，摔着没有？ 别害怕。 怎么着？ 幸亏我带了把伞。 是哦，有个伞。 这伞也不是怎么张开了， 是 我就跟坐电梯似的，呼呼悠悠，呼呼悠悠，我下来了。 下来了， 可把底下人吓坏了。 是啊， 有人还有闹，几十双手， 快接 接我呀！ 对呀、啊， 没等我落地、 嗯， 大伙就把我抱住了， 多危险！ 这个过来给我擦汗，那个给我骂松顺口。哎，老大爷过来说了一句话， 啊、 感人肺腑，我至今难忘。 老大爷说什么？ 小伙子， 啊、 你这伞哪儿买的呀？ 嗨、哎。 好了，听众朋友，欣赏了常宝华先生啊不同时期的几段相声作品，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常宝华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为我们留下的这些精彩的作品，他带给我们的笑声将永远活在我们的记忆中。接下来的时间里，北京文艺广播的节目依然精彩，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6 兆赫。 着他走上最长的旅途，一路跟着晚霞，再没有停下，用着温暖星光，也吻过夜里的花，一路肆意流浪，还记得故乡吗？任生命穿梭时间的角落，他静静看着人们爱过和恨过，随时间漂泊，随他忘了，我记得他离开，他的回忆重复的活着。